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7月16号，星期五。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本市共有产权住房拟允许出租相关条件和细则出台。 北京首次发布蚊虫叮咬指数，今天为4级。 国家网信办、国家安全部等7部门进驻滴滴审查网络安全。工信部谈滴滴出行 APP 下架。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今天开市，碳交易所将如何影响碳排放呢？ 厦门一如家酒店经理回应房间暗藏摄像头事件。 又发现200个加拿大寄宿学校旧址第5次发现儿童墓穴。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华。王工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想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傍晚到周末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白天呢，我们又经历了一个闷热的天气，午后呢，大风强，的最高气温呢，升到了31度左右，湿度在60%到70%，因为热力和水汽条件比较好，所以呢，下午随着低层偏东风的加大，15点以后呢，在东部地区呢，有些局地强对流回波发展，到16点到17点呢，密云的流和玉站呢，局地出现了超过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预计傍晚呢到前半夜还是有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比较大。受到低涡倒槽和偏东气流的影响呢，明显的降雨过程呢是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夜间。北京市气象台呢在今天16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从今天的23时到18日的08时，全市会有大雨到暴雨，累计降雨量是40到70毫米。西部北部地区，像门头沟、房山、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这些地方，也包括城区的西部、石景山、海淀西部、丰台西部，这些地方呢，雨量会更大一些，会出现60到80毫米左右的暴雨，个别点呢，可能会出现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到了周日白天呢，这个降水强度就会明显减弱，降雨过程呢就趋于结束。总的来看啊，这次过程呢持续时间比较长，伴有雷电和60级左右的阵风，短时雨强和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会造成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呢容易出现积水，而且呢山区和浅山区就发生山洪啊、滑坡呀、坍塌的这些次生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所以建议大家呢增强这种风险防范意识。周末呢，尽量减少出行，不要到危险地带、河道呀，还有这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确保安全。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是，最近一段时间去山区都要注意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看到这场降雨现在在平谷区已经开始出现了哈。 对，现在在平谷和密云，平谷的雨量呢，最大小时雨量呢10毫米左右，但是在密云的山区，刚才我提到那个流河玉站呢，小时雨量比较大，有30毫米。因为最近呢天气比较闷热，能量和水汽条件比较好，就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 大家出门要随时注意带上雨具哈，这几天。哎， 对， 好的，谢谢王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王工。 好，再见。 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为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住建委今天发布关于规范共有产权住房出租管理工作的通知试行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通知明确， 共有产权住房购房人因家庭成员就业、子女就学等原因需要出租住房的，可以统一通过市级代持机构建立的网络服务平台办理。住房租赁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 共有产权房出租房源由市级网络平台统一向社会首发之后，中介机构才能够代理其租赁业务。所有的出租房源都要在服务平台网签住房租赁合同，并且报市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统一备案。 根据共有产权房的性质，取得的租金由购房人和政府按比例分成。 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了2021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上限。2021住房公积金年度住房公积金继续执行5%到12%的缴存比例政策。缴存单位呢，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在规定范围之内自主来确定具体的缴存比例。 2021住房公积金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28,221元，按照最高12%的比例测算，具体月缴存额度最高为6774元，比上一年度增加106元。单位和个人月缴存最高额度均为3387元，月缴存基数下限为2320元，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基数下限为1624元。 另外，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公告，通过与北京市民政局、市社保中心数据比对，近期呢将会对长期没有清理的封存账户信息，通过中心的官网向公众公示。 公示的人员包括2类：一是符合销户提取条件封存人员信息，具体包含无法联系家属的已故人员和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封存人员。请这类人员家属或职工本人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尽快办理销户提取手续。二是身份信息不清晰封存人员信息，请上述职工本人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到各管理部或是受托银行网点柜台核实信息后，办理个人信息变更手续。 另外，由于工作调动，部分外地职工虽然已经离开本市到外地工作，但是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没有做后续处理，因此呢形成了大量封存账户。经过北京市公积金中心和外地公积金中心的数据比对，这类封存人员约为58万人。 相关负责人建议，这部分已在外地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可以向当地公积金申请将北京的封存账户转出合并。如果没有在外地缴存的，在经封存时间达到半年的，可以在网上申请销户提取现场办结；封存时间达到3年的，可以网上申请销户提取网上办结。下一步，北京将加强和外地公积金中心的数据共享，研究进一步简化这类非京籍离职销户提取业务。 对于生活在老旧小区的居民来说呢，日渐老化的水电燃气管线为日常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隐患。最近，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市住建委并会同相关部门经过深入研究，专门制定了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业管线改造的工作流程，从项目前期、工程施工、运维服务3个方面细化10个环节的工作流程，为老旧小区管线更新打通作业流水线。 目前，石景山区61小学教职工小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业管线改造试点项目已完成前期各项手续，如期开工建设。这一项目是北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专业管线统筹改造第一个试点项目，按照创新工作流程一次改造到位。改造内容涉及小区供电、供水、排水、供热4种管线。在“十四五”期间，将会有更多的老旧小区专业管线实施统筹改造。 从今天开始到8月14号，关于加强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本市非居民厨余垃圾处理收费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市城市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的网站公示，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时间为30天。公众呢可以通过在首都之窗政民互动板块进行留言，或者是发送邮件、信函、邮寄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本次政策调整的对象是非居民厨余垃圾，主要包括餐饮服务企业、单位集体食堂、农贸市场等单位产生的食物残渣、食品加工废料等厨余垃圾，不涉及居民生活垃圾。

再来看最近呢，家住在丰台区方兴园一区南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为了缓解老旧小区内的交通压力，小区呢将会实行道路微循环改造。改造之后，车辆只能够从西门进入，从东门驶出。原本呢是一件便民利民的好事儿，那为什么在居民当中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呢？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7月13号，记者来到方兴园一区南区，在东门处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安装了值班岗亭和待启用的自动抬杆系统。据居民陈先生介绍，这个系统一旦启用，这里将作为小区道路微循环的唯一出口。 我们这儿要搞单循环，就想那边进，这边出，但是呢，现在给我们留的车道就是这么窄，没有人行道。 这本应是件利民便民的好事儿，为什么在居民中有反对的声音呢？记者跟随居民们从东门进入，看到这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停放了车辆，中间勉强容纳一辆小型汽车通行。由于没有人行道，大家只能行走在机动车道上。一旦有车经过，记者和居民们只能给车让路。道路左侧就是一个施工工地，居民陈先生告诉记者，工地正在建设养老公寓，建成后养老公寓的围墙将紧挨机动车道边缘， 这样的话就必然造成老年人在头里走和车在后头催，所以造成很大的危险。 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是否有解决方案呢？记者首先询问了小区所属的方兴园一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按照街道要求，我们15号到24号4天有一个意见征求，如果反对人数不超过半数的话，这个微循环就会启动。那块啊，确实是没有人行道，只能就是把大家意见，我们已经以书面形式反映给街道了，争取让街道能不能协调，看让这个老年公寓能不能让出那个1米左右的人行道。协调不出来的话，那咱们就得折成物业啊，往右边就靠近绿地这边，看能不能修一条1米左右的人行道。 记者也询问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北京首开方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工作人员却表示， 咱上哪去硬化？你说说哪有地儿啊？现在硬化不出来，因为这老旧小区能利用的地儿咱们都利用起来，没看现在绿地都利用了。 面对如此僵局，属地方庄街道办事处又将拿出怎样的方案呢？记者致电方庄街道城建科，工作人员表示， 只能是说尽力去协调，居民意见征求之后看看协调的结果，然后尽量吧，在那儿比如说可以弄个人行道或怎么样的，保证咱们居民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20多岁时，他跨过友谊关抗美援越，操控雷达捕捉敌机，火线入党。40多岁时，他临危受命走进幼儿园，当起了男园长。光荣在党52年，老兵萧世国现在又做起了新行当，服务社区，教大家吹拉弹唱。 毛驴画几身上。 7月的一个下午，海淀香山街道北炮社区简陋的活动室里，7、8位超过70岁的老人享受着二胡演奏。他们中一位个不高、微胖的老人，一会儿讲乐理，一会儿聊指法，这就是已经74岁的二胡班老师萧世国了。每周3天，6年来雷打不动，萧世国不但开设了二胡班、葫芦丝班，甚至还接手了书法班。这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文艺老兵有着不少粉丝学员。 没有报酬，每周利用自己的时间。 那他坚持了6年，真是一个老党员的无私奉献。 一口气拉了10来首红色歌曲，全是萧世国年轻时唱过的。熟悉的旋律将这位老人的思绪牵回到过去。 北京150万居民举行集会，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 1968年2月，住在河北唐山的某高射炮部队开了誓师大会。21岁的肖世国刚刚入伍不到3个月，就赶上了抗美援越任务。临行前，他像所有战友一样，给父母写了一封信。 现在是遗书，我们出国都保密的，我们要执行任务，可能回不来，请父母不要悲伤。 除了这封连去哪里都不能说的家书，他还用大红纸写了一份决心书，贴在连部的墙上。 青春红似火，豪情满山河，忠诚跟党走，丹心向祖国，主席发号令，高唱大风歌，飞快有衣冠，利剑斩妖魔。 不少战士被决心书上的豪情壮志所感染，连夜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排长也因此发现了这位那个年代还相当罕见的高中生新兵。 排长一看，哟，写首诗还把我直接搁到雷达排去了。 鞭炮震天，锣鼓齐鸣，边关牧民 整好行装，剃了光头，跨过友谊关，走上战场。肖世国和雷达排的战友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抢修工事，把能发现敌机的警戒雷达隐蔽起来。 好家伙，3天3夜没睡觉。 新兵蛋子们怎么也不理解排长为什么非让大家把几公里外炸毁的铁轨给扛回来。 火车站抬这个钢轨去，沉着呢，抬不动啊。4个人抬一个，搁雷达上面一个，那是并着棚啊。导弹嘛，只要有角度，打在钢轨上一打，啪就溅跑了。当时不理解，多累，不干了，死就死了。排长说：“胡说八道，就给你们带回去啊。” 就是这些铁轨密布在雷达车上方，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没牺牲我们呗。 肖世国忘不了那一天，美军战斗轰炸机组队低空俯冲，4000磅的炸弹把地面炸出个大坑，巨大的音爆让人胆战心惊。 那个大炸弹呢，就3000多斤呢、啊！哎呀，炸上大坑，存了水可以游泳。 然而，让战士们着急的是，肉眼能看见的敌机警戒雷达却怎么也捕捉不到方位。原来，高高的山坡阻挡了电磁波，必须有人从隐蔽的工事坑里出来。手动调整像大锅一样沉重的雷达天线，让他离开盲区。肖世国没有犹豫， 外头跑得响啊，各阵地好多冲上头的，我们的雷达呀在地下。我说我瞧瞧，我出去。 顾不上害怕，爬出掩体，按排长说的把天线搬向一个方向，他赶紧又撤了回来。作为炮兵眼睛的雷达终于发挥了作用，几十门高射炮集中火力将敌机击落。1969年3月，就在回国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肖世国光荣入党了。 当时入党的时候没有党旗，就是站一块炮排长领着我，带着有花纸的那个，有时候眼睛我经常使，当时是挺高兴的。 回国后他继续学习雷达技术，还成为团级干部。80年代转业后依然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1989年，已经40多岁的肖世国接到了老首长安排的新任务，去一个部队幼儿园当园长。 幼儿园呢，连工资都发不了，这咋办呢？ 北京军区炮兵幼儿园是当时有名的困难户，肖世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经济问题。他想出了好几个奇招。 部队幼儿园呢，不招地方小孩，这周围也没幼儿园。哎呀，那地方那个哪里开放，招外头的。我让这个后勤的啊，早上5点起床，给我蒸包子，上外头卖去。上香山旅游的，哎呦，幼儿园的包子真好吃，真香。一个月给他们发个40-50块钱奖金，劲头足着呢。 工资待遇上去了，可是教学质量跟不上。肖世国不惜得罪在幼儿园上班的军区里的老嫂子们，搞起了持证上岗。 好多工作人员都是首长家属，你们出这院你们是嫂子，你进幼儿园的门你就是我职工，该怎么办怎么办，持证上岗。你们啊，愿意干的我介绍学习。老太太不愿意学呀、啊、自动的走了几个。那教育质量就是不一样。6.1汇报演出，家长高兴着呢，他们家孩子上头跳舞跳得棒着呢。 这个罕见的大老爷们儿幼儿园园长上岗近20年，没有休息过一天。2007年退了休，又怎么能闲得住呢？他开始在香山街道北炮社区继续发光发热，干起志愿服务。一张张旧照片上，年轻的肖世国笑起来，眼睛眯着像道月牙。每当回忆起那时的峥嵘岁月，他都暗下决心，要代替那些牺牲的战友，更努力的工作。 我在越南待了1年，就是好多战友那埋了好多，咱们在那入了党还活着回来了，你没什么理由不好干工作。那加班加点的不算什么，这次还评了一个北京的右党，我哪想这事儿了。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只要我身体还行就继续贡献。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采制， 部分音响来自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张贵友等在援越抗美战场拍摄的纪录片。感谢收听。 好，18:2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国家网信办、国家安全部等七部门进驻滴滴审查网络安全，工信部谈滴滴出行 APP 下架。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今天开始，碳交易所如何影响到碳排放呢？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即日起，招商银行金小葵全国少儿绘画大赛可以报名了，获奖作品可以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图书出版物哦。赛事报名详询北京各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 APP 北京专区。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北京时间呢18:26，这里是江宁杨红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热点新闻事件。首先来关注一下疫情。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15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6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宇龙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工信部指导企业加快新冠疫苗产业化进度，全力保障国内接种需求。截至目前，我国新冠疫苗年产能达到50亿剂，累计供应国内新冠疫苗超过14亿剂，供应国外超过5亿剂，目前达到5.7亿剂。 他说，新冠疫苗的生产技术难度大，控制环节多，工艺步骤长。工信部推动加快各条技术路线产能建设进度，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扩大产能产量。下半年呢，工信部将会统筹考虑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支持疫苗企业多途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国新办的发布会上，针对滴滴出行 APP 下架话题，有记者提问称，近日滴滴出行 APP 因为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被通知下架。被通报的侵害用户权益 APP 的整改情况如何？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管理局的局长赵志国表示，各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形成合力，依据职责再继续强化 APP 的治理。下一步呢，仍然将会结合现状，针对用户和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从3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制度和标准建设。首先，工信部近期拟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出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的管理暂行规定，这个规定的针对性比较强，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形成了共识。 二是开展服务感知提升行动，尤其是针对用户感知感差或者是体验差的 APP 进行筛查，将用户举报投诉多的 APP 作为重点，启动服务感知提升行动，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加大治理的力度、治理针对性和治理效果，进一步推动改善 APP 的服务质量。 三是在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对于前期整治出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针对重点问题、重点企业建立台账和责任清单制度，尤其是对于反复出现的老百姓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说调用通讯录、用户位置信息权限等，调用这些数据不是用户使用场景所必须，不符合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因此必须加大惩处力度。 赵志国表示，对于整改不到位、落实效果不好的，要在整治的基础上纳入到信用管理。总而言之，要确保整治过的问题 APP 不反弹、不反复，让老百姓有更好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在一个安全干净的网络环境当中使用各类 APP， 满足老百姓生活、学习和工作各方面的需求。 另外，据报道，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工作安排，今天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龙还表示，上半年中国汽车产销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增长态势更快。 受芯片的影响，供应的短缺以及还有 排放标准的升级的切换，这个增号的切换期的影响，五六月份的汽车产销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啊，六月份呢当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94.3万辆和201.5万辆，环比分别下降了4.8%和5.3%，啊，同比呢下降了16.5%和12.4%。那么为了积极应对啊汽车芯片的供应短缺问题啊，工信部呢这个应该组建了汽车半导体的推广应用工作组专班，多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充分发挥啊我们地方政府、整车企业、芯片企业的这个力量啊，加强供需的对接啊和工作的协同，这些措施啊有针对性的啊制定一些措施，推动呢提升汽车这个芯片的供应能力。应该说呢，正在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效果。那么后续啊，我们将这个结合远近结合呀、多措并举这些措施啊，落地落实啊，加强供需对接，积极呢这个支持替代应用，啊，提升制造能力，啊，继续保持我们汽车产业的平稳健康的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宇龙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目前累计开通5G 基站96.1万个，截至6月底覆盖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5G 终端连接数大约是3.65亿户。 再来看文旅部将会采取第三批跨境赌博旅游目的地黑名单举措。记者今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近期呢，根据一些境外城市吸引中国游客出境赌博的情况，文化和旅游部将会采取第三批旅游目的地黑名单举措，会同外交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国民用航空局等有关部门，对列入旅游目的地黑名单的境外城市和景区，采取暂停出境旅游团组及旅游签证代办业务等限制措施。 为了规范出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维护中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文化和旅游部牵头建立了跨境赌博旅游目的地黑名单制度。根据境外有关城市针对中国游客招赌吸赌情况的变化，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对于旅游目的地黑名单进行动态调整。 今天上午的9:3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9:30，首笔全国碳交易已经撮合成功，价格呢为每吨52.78元，总共成交了16万吨，交易额为790万元。 据了解，首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了2162家，这些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那么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干什么用的？碳交易所如何影响到碳排放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小平，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我们建立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这样一个机制，目的呢，就是为了促进企业采用新的技术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二氧化碳排放呢，我们把它简称为全国的碳排放市场。实际上呢，这里头主要还是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碳排放市场呢，建立呢，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通过一个市场化的机制，或者通过一个交易机制，来鼓励那些企业更多的采用新技术。那么你采用的新的技术，你的碳排放就会减少。那么如果不采用新的技术，你的排放就会多。而你排放的多，你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呢，通过这样一个机制，让这个市场呢得到一种平衡，通过这种交易呢，买卖双方呢最后实现他们的获益，或者是承担他们的义务。所以呢，这个碳的机制呢，应该说呢是一个现代碳还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机制。那么通过二氧化碳的减排和控制，来促进整个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和全世界的接轨。我们要作为全球命运的共同体，那么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跟全球一致的行动。那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行动。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通过一个市场化的减排机制呢，让我们的这些减排呢，在某种意义上和国际上可以接轨。那么大家可以进行对标，那最终的目的呢，都是为了促进碳的减少。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我国2019年碳排放的行业占比当中，电力行业占到43%，而这次碳交易所纳入的首批行业也正是电力行业。 在“十四五”期间还将纳入建材、钢铁、有色等行业。未来，碳交易所将几乎涵盖所有的主要碳排放行业。那么，碳排放交易为什么不是一次性涵盖所有行业？碳排放量又是如何测量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韩小平的分析。 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也就是先覆盖这八个行业，因为到其他的行业呢很零碎，而且呢统计起来非常困难。那么这八个行业呢是我们国家的排放最主要的行业。那么这其中呢电力行业呢是排放能够做的就是统计啊监控啊能够做的最好的行业。因为它比其他的行业呢从它管理的水平啊还是它的技术啊都更完善。所以呢这一次就把电力行业拿出来。看似有点鞭打快牛了，但是呢确实我们需要电力行业呢给全国做一个表率。那么它呢如果通过这样一个排放的机制使它的排放逐年下降，那么肯定呢对中国的整个环境啊或者经济啊和持续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另外呢电力确实是创造了最大量的这个碳排放。那么如果把电力这个控制住的话呢就可以更好的鼓励其他的行业也来推进参与这种碳的交易，所以让他来承担这样一个角色，做一个突击队员吧，那么肯定是对今后发展进一步的碳减排是有很大帮助的。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比较容易测量，那么我们这个碳排放量具体是如何测量的？它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 一般我们国内呢和国际上都差不多，我们主要呢现在还是测量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因为二氧化碳呢是目前我们认为造成温室气体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大的排放量。其他的当然也要在控制，比如像甲烷啊等等这样的也要控制。但是呢现在呢重点还是放在二氧化碳的排放上。那么二氧化碳的排放呢，那么跟你整个的煤耗啊跟你整个的工业水平啊密切相关。如果把这个指标测量好了控制好了，那么你逐年减排的这个努力呢就会比较容易的实现。所以呢我们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而这个统一标准呢现在把它集中在二氧化碳上。 早在2011年开始呢，我国八个省市就已经陆续开展了碳交易的试点，但是各个省市纳入到碳交易的行业范围和标准都有不同。上海、北京、广东涵盖的行业范围更广一些。那么目前试点地区碳排放交易运行的如何？未来碳价会上涨吗？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韩小平的观点。 应该说呢，这八个试点呢，应该都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七个省，再加上一个深圳市。那么通过这些试点呢，我们摸索了很多经验，那么也建立了一些初级的排放交易机制。但是呢仅仅靠八个省市是不行的，因为呢碳交易是全国性的，如果说只有这八个省在参与交易的话，那么对于整个全国来说那么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公平性。那么所有的省都在排放，所以呢不能够仅仅的让这八个省来参与交易。那么全国交易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使这个交易机制呢能够有效的覆盖，有效的运转，让所有企业都意识到我通过减排可以很好的来获得收益，那么大家就更多的会采用新的技术。碳的价格呢取决于市场，如果说呢中国的企业都做得非常好，那我们的碳价就会不断的下降，如果我们的企业呢做得不是那么好，那么碳价就可能增长。你知道二氧化碳定价呢在某种程度上和你整个技术水平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你都采用了一些就是排放非常高的含碳非常高的能源，而且效率非常低，那你整个的碳的需求量就会非常的大。那么当然碳的需求量大并不一定使这个价格呢一定要上涨。国家可能不会任其这样发展，就会不断的把下达新的指标，而这些新的指标再可以约束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同时呢我们在碳汇方面呢做的努力呢又是非常的有卓有成效。因为这些年来呢我们每年我们通过种树可以增加7到8亿吨的二氧化碳碳汇。那么这些碳汇呢可以较好的对冲我们的碳排放。如果说把这两个机制进行有效的对接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控碳的努力呢降低我们的成本呢都是非常有效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继续来关注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一起突发事件，昨天凌晨3:30左右， 珠海兴业快线南段项目石景山隧道施工段发生透水事故，导致14名施工人员被困。 珠海市副市长张宜生今天通报说，经过全体救援人员昼夜奋战，救援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通过采取对透水点进行围堰强抽和涵管放水相结合这样一些措施，降低了水库的水位。截止到今天的12点，救援的作业面已经向隧道内推进了395.3米，距离受困点764.5米，隧道的水位在持续的下降，目前被困人员仍然无法取得联系。 再来看厦门一所如家酒店经理回应房间暗藏摄像头事件。日前有网友称，其入住福建厦门思明区长青路如家酒店劳动力大厦店时，在房间里发现了微型摄像头。7月12号，厦门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通报称，已抓获案件嫌疑人刘某黄。值得注意的是，酒店经理对外宣布他们也是受害方，之前不知情，事后排查其他房间没有发现异常。 根据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7月7号通报，近日呢，网传思明区长青路某酒店房间发生疑似微型摄像头，思明警方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受案调查，对可疑灯筒微型摄像头送技术部门检验鉴定。 7月12号，厦门市公安局官方微博通报称，厦门警方接到关于长青路某酒店房间发现微型摄像头的报警之后，经技术检验鉴定，深入研判分析和缜密侦查，警方于7月12号奔赴泉州，在某住宅小区抓获案件嫌疑人刘某黄，男，29岁，泉州人，并在其住处电脑和手机缴获其偷拍视频，目前没有发现外传。 经过审查呢，他供认其为满足个人的偷窥欲望，从网上购买微型摄像头，入住长青路某酒店房间时，将微型摄像头安装到了房间的筒灯内，用于偷拍他人的隐私。 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黄因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警方同时敦促涉事酒店进行彻查整改。 我们再来看广州一月子中心多名婴儿患支气管炎。7月15号，新快报报道了一家月子中心呢，有4名婴儿患上了支气管炎，相继住院之后，当天呢，再有多名婴儿的家长致电记者说，自家的孩子托管于德宝月子中心南郊店之后，出现了鼻塞、咳嗽和呼吸困难等症状，分别呢被医院诊断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炎和新生儿呼吸道感染等。其中一婴儿一度被发了病危通知书，目前呢仍然在医院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 德宝月子中心称，事件发生之后，月子中心第一时间加强了卫生安全的排查工作，梳理消毒、护理、防控等流程，同时上报了政府相关部门。目前有3个宝宝痊愈出院，一个在观察治疗。月子中心称，新生儿所患支气管炎非同源病毒，排除院内感染。 记者从当地的卫生局了解到，目前呢，疾控中心再次对德宝月子中心进行监测调查。经过调查呢，中心已经将产妇疏散回家进行安置。目前中心内仅有工作人员，区疾控中心呢将会安排专业人员指导月子中心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对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优化感控工作流程，保障婴儿和产妇的身体健康。 好，18点43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又发现200个加拿大寄宿学校旧址，第5次发现儿童墓穴。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想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4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诚迎信赖，用心做服务，服务是诚挚的微笑，服务是耐心的聆听，服务是雪中送炭，服务是未雨绸缪。 北京市热力集团开展冬病夏治、散热器安装、户内巡检等服务，为您的冬日供暖保驾护航。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24小时服务热线96069。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5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第一民族部落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使用探地雷达对坎卢普斯市一所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进行探测所获得的最初报告，又发现了200个儿童墓穴。 这是加拿大第五次在寄宿学校旧址发现无标记儿童墓穴，加上今年5月28号在这一寄宿学校旧址发现的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这个寄宿学校及其附近的区域埋葬的原住民的儿童数量已经达到了400具以上。 据报道，在5月28号发现的原住民儿童遗骸中，最小的孩子年仅3岁。这一发现为加拿大各地的原住民社区带来了集体的痛苦和创伤，同时也促使人们呼吁政府采取具体行动，以解决对原住民的侵犯。 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的无标记儿童墓穴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集中被发现？这些儿童当时可能遭遇了什么？又反映出当时加拿大怎样的生存环境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再荣，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这个事啊，因为不是第一次被媒体曝光是5月底嘛，5月28号，加拿大媒体曝光说一个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发现这个200多具尸体嘛。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加拿大全国各界啊反应很强烈，包括加拿大总理啊也下令这个联邦政府机构啊下半旗致哀。同时呢，这个印第安人这个土著部落就原住民啊也强烈要求加拿大政府啊对这个事件啊要进行彻底的调查。所以加拿大当时就是也通过了一个决定，就是说还拨款2000多万加元啊，要对这个原来300多所的这个原住民寄宿学校啊进行这个调查，尤其是对寄宿学校读书期间死亡的这个学生啊要进行调查。第二个就是现在技术也发达了，现在不是运用了一个叫探地雷达技术吧，所以集中对周边地区啊进行探测。最近一段时间啊，报道的发现的问题啊越来越多，是这么一个事实。 那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这些儿童当时可能遭遇了什么呢？ 他这个寄宿学校啊，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背景，因为加拿大历史上首先是法国殖民地，然后是英国殖民地，后来到1867年是加拿大建立了一个叫自治领，它相对就独立了。但是在建立自治领之后呢，它继承了原来这个英国政府跟印第安人建立了一个叫做印第安人法，其中印第安人法其中有规定，就是说要求就是说要对印第安人啊实行这个同化政策。19世纪70年代以后呢，就加拿大政府啊包括很多教会啊建立了大概300多所啊寄宿学校，把这些人童啊从这个保留地里啊迁出来，然后集中在寄宿学校啊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英语，不能讲这个本民族的语言，这是一个。第二个就信仰基督教。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学习技能，就是也是个职业技术的一种培训。所以他这个目的也是很明显，就是说希望就是加拿大土著民族啊放弃原来的语言文化，把它融入到白人的这个主流社会中去。这是一个他们的目的。第二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的这个寄宿学校啊卫生条件比较差，导致什么原因呢？就是传染病啊各种疾病啊经常发生，而且医疗条件也差，所以很多人童啊这个免疫力也差，食品条件也差，经常出现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死亡。而且就为什么叫无名，就是很多这个无名尸体啊就埋在那边也没有做标记。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当时就是说加拿大政府啊他也有规定，就是说儿童如果说去世了，他也没有及时通知这个监护人，比如说这个印第安人的这个家长啊，来他们就是集体处理啊，就在附近啊找一个坟墓啊就把它埋掉了。但这个来说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很不人道的，因为这毕竟是你政府的责任，寄宿学校的责任。这个事啊就是被媒体也就压下来，然后也政府也没有曝光。所以事实上当时很多从印第安寄宿学校出来的人是知道这么一个事的，但是没有及时向公众说明。 那么这些无标记儿童墓穴现在被大量的发现，那么反映出当时加拿大怎样的生存环境呢？ 从历史上来说，加拿大是这片土地是原住民的土地，后来被非洲殖民者侵略之后啊，通过与土著人的这个协议啊，占领了他们的土地，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的一系列权利啊被剥夺了，他们也希望就是说把土著人啊同化到白人的这个主流社会中，所以应该说土著人的权利啊得不到尊重，而且他们的文化也遭受了摧残。即使进入了寄宿学校，他们出来之后对身心啊包括身体啊精神方面啊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很难融入到原有的这个社会中。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加拿大社会中啊犯罪率最高的恰恰都是土著人，贫困率最高的也是土著人。所以加拿大在2008年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叫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说对这个事啊进行一个调查，要对土著人啊进行这个赔偿。但是这个赔偿在多大程度上能弥补印第安人包括其他土著人的这个损失，包括他心理的创伤啊，这是值得疑问的。第二个也说明，就加拿大在历史上还是没有尊重土著人的这个权利。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国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远远好于市场预期，而费城制造业指数连续三个月放缓。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黄汉。黄汉你好。 主持人你好。 怎么看待美国如今的制造业的表现呢？ 那好的，那昨天纽约联储的制造业指数是报43，也是大幅好于市场预期的18，而费城的制造业指数是报21.9，是差于市场预期的28，也是连续三个月走弱。这个情况也是说明现在美国的制造业的复苏还是不均衡的，那整体的恢复速度仍然是缓慢。美国制造业复苏呢，主要还是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劳动力短缺，那第二个呢是现在原材料紧张。那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由于失业救济金的这个补贴啊，所以美国中低收入的人群的现在就业意愿不强。那在五月的时候呢，空缺的岗位一度达到了920万个。那不过现在来说呢，就业还是正在好转的。那比如说在上个月的这个非农就业指数也是逆转了之前连续两个月不及预期的情况。那昨天的数据也是显示，当周的出请失业金的人数也是报36万人，也是2020年3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疫情影响呢，原材料的供给也是未能恢复，也是限制了美国制造业的恢复。那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因为芯片的短缺，现在限制了汽车产量的恢复，也是使得美国汽车产量6月的环比是暴跌了6.6%。而汽车的这个生产受限呢，又是现在推高美国当前通胀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美国6月 CPI 的这个二手价格的同比是上涨了45%，环比上涨10%。其实除了这个美国之外呢，现在由于这个新冠病毒德尔塔的变异病种在现在新兴市场国家的蔓延呢，也是导致了现在这个供需之间不平衡。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发达国家啊，这个需求反弹的很快；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新兴市场国家呢，啊，因为这个疫苗接种比较缓慢，并且现在新增人数也是出现了一个再度上升，所以是限制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个供给能力啊。所以从全球来说呢，供应链紧张的情况目前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主持人。 就业的复苏并没有使黄金价格承压哈，怎么解读近期黄金价格的表现呢？ 那好，那昨天黄金的价格是高位震荡啊，最终也是收盘在1829美元每盎司这个水平，那与之前的前日的价格是持平的。昨天这个良好出请失业金人数公布之后呢，这个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是表示就业市场的状况在改善啊，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同时呢，连续第二日呢也是表示了通胀的情况现在会自行缓解。那受此影响呢，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是持续下行，也是一度跌破了1.3%。较前一日呢是下行了5个 BP， 啊，从而也是带动了10年期的这个 TIPS 这个指标啊，它是代表一个实际利率的一个水平，再次跌破了-1这个一线，从而提振了一个黄金价格的表现。主持人， 好的，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683，欧元对人民币报7.6347，英镑对人民币报8.9329，加元对人民币报5.1360，澳元对人民币报4.8008。 感谢黄汉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两家联邦法院同意撤回特朗普时期司法部对于法院关于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裁决的上诉。 拜登政府呢，当地时间7月12号要求两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特朗普时期司法部对法院裁决提出的上诉。特朗普时期曾经发出禁令，要求美国境内禁止下载或者是更新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而法院裁决阻止了这一禁令生效。当时的司法部随后就此案提出了上诉。 美国总统拜登15号说，美方会增加美国驻海地大使馆的警卫力量，但是目前并没有打算派军队进驻海地。 海地总统莫伊兹本月7号在家中被枪击身亡，海地临时政府随后向美国和联合国请求派兵以协助保护基础设施和维持秩序。 海地原定于在9月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部分团体认为目前应该推迟选举，先使政府运作正常，反对外国干预。 据海地警方调查，参与刺杀总统的人包括26名哥伦比亚人以及数名常驻美国或者是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海地人。 连日来受暴雨影响，欧洲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包括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在内的多个国家受灾。 目前德国西部的洪水呢，已经造成了至少58人遇难，数十人失踪，上千人被紧急疏散。德国媒体说，这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洪水造成房屋倒塌，多处大坝有溃坝的风险。德国西部多地的公路、铁路、河道运输都已经中断。德国电力部门统计，超过16万人目前处于断电的状态。 另据比利时晚报当地时间15号消息，由于持续多日的强降雨，比利时南部瓦隆大区发生洪涝灾害，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失踪。受灾最为严重的城镇大约有1350户家庭，共计1700人受到影响。目前比利时军方已经展开了救援。 荷兰南部的林堡省呢，也有数千人受到了立即离开的政府指令。洪水涌入当地的法肯堡市区，至少有一座桥在洪水当中被摧毁。 导致西欧多地遭遇暴雨袭击的原因是欧洲上空异常的低涡系统，也说明今年气候模式存在异常。由于西风带环绕整个北半球，异常能量在北半球其他地区传递，也可能造成其他区域的极端天气。 据日本电视台报道，日本东京都八丈岛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20左右发生了5.5级地震。 18:57，在节目最后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为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杨红、郑晨、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 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想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匠人们的精益求精，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